今日我哋系要继续系讲马可福音，系第十一章，个题目系叫做救主嘅权柄。嗱，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其实我讲第三章嘅时候，已经系同大家讲过救主嘅权柄。当时就系嗰啲文士系挑战耶稣基督，话佢赶鬼嘅权柄其实系出自系别西卜。今次又有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知道跟大家分享过，整部的马可福音其实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我们由第七章看到，就是全部书的高潮，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救恩是晓道是来到是外邦人那里，然后才是回到去是犹太人那里，以致我哋呢班外邦人都能够系信主。嗱，呢个系神嘅恩典，呢个亦都系马可福音入边系最重要嘅一点。第五章我哋知道同第九章又有一个连带嘅关系。第五章记唔记得系血漏妇人？第九章系讲门徒系赶鬼，其实都系讲到系同耶稣基督嘅接触。血流妇人就是偷偷地去到耶稣基督的背后去摸耶稣基督的衫，以致能够是支取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医治到自己。门徒就刚刚相反，他们离开了耶稣基督，三个门徒和耶稣基督上山登山变像，九个门徒在山下被人请去医鬼，被人请去驱鬼，结果是驱不到，因为离开了耶稣基督，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第四章和第九和第十章又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都是讲天国的比喻。我们是用了两个星期，上两个礼拜是讲天国是怎样，那些门徒又是傻更更，不能够明白天国的价值观，原来是跟人的价值观是不同。今天第十一章和第三章又是有一个连带的关系，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今天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入到圣殿，是洁净圣殿，以致后来就被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又去挑战他，你是靠什么的权柄走来洁净圣殿。所以我们不如一起读一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至到三十三节。第二天从帕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萎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拿开彼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凡想惹人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宽恕人，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事？约翰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相议，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见到讲这个无花果树是在这经文里面是出现了是两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第一次是耶稣基督入圣殿洁净圣殿之前，第二次是在洁净圣殿之后的第二日，那棵无花果树是干了，枯干了。但我们这里又见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构，有人说可能又是一个马可的三文字，两个是无花果树的事情夹住中间的就是洁净圣殿。虽然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构，但是我相信这件事发生的次序是真的好像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耶稣基督入圣殿之前，他是见到这一棵无花果树，想去树上找些果子吃，但是找不到，所以他造就了这棵是无花果树。然后他入去圣殿洁净圣殿，出回来第二日又经过那棵树，彼得就跟他说，咦，你昨天咒诅那棵树已经是枯干了。马太亦都有记载同样的事，在马太福音21章又是有讲到洁净圣殿，又是有讲到是无花果树，但是马太是将两个无花果树的故事摆埋在一起，是一件事就了结了。耶稣基督造就这棵树，这棵树干了之后就是这样完了。路加亦都有记载这件事，但是路加记载的就是洁净圣殿，就没有讲到是无花果树的事迹。我们先看一看无花果树究竟是怎样。我们知道在这以色列是有很多无花果树，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这民数记第13章讲到摩西是派12探子是走入去迦南地去试去探一下这个地形是怎样。结果12探子怎样啊？见到所有的那些果子都好大好大好美丽，斩了一棵是葡萄树的树枝，跟住要成两个人才可以称起来到是攞返去旷野那里。而他们攞返去的亦都有石榴果啦，亦都有无花果。申命记8章8节话，那地即是迦南地是有小麦、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橄榄树和蜂蜜。食物来讲是一样都不缺的，是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富庶的地方。这些无花果树是可以生到成20尺那么高，它们的树枝一伸开来有成20尺是咁阔，是一个好好的树荫嚟。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喺度约翰福音入面第一章，记唔记得耶稣基督召门徒拿单叶，就系喺度 一个是无花果树的客低。耶稣基督能知万事，他不是说需要走去那里见到他，他知道拿但业就在无花果树的客低。他讲回给拿但业听，拿但业就惊到，即刻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他绝对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我们今天看看这两件事，洁净圣殿和无花果树发生，其实在这逾越节前的大概五日左右。这个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个逾越节。耶稣基督为了你和我的罪，就在那个逾越节被钉上十字架。这件事发生在逾越节的前面大概五日。无花果应该是结果的时候是大概是八月至到十月左右，而我们现在讲的这件事是在到四月初，那一年耶稣基督遇难受难的逾越节就在到四月初。奇怪的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在四月去找无花果子，但是无花果结果的时候应该是八至到十月。原来无花果一年是有两次结果，一次结果是三至到四月是做初熟的果子，第八至到十月是丰收的时候第二次结果。无花果也都是很有趣的，原来无花果树是先结果子然后才生叶的。很多一般的植物都是长年有叶的，然后他们就开花结果，无花果不是的，无花果树是先结果子然后才有叶出来。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见到叶子之后就去找果子，因为有叶就是等于是有果子。但我们看回刚才的经文，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见不见到啊？耶稣是见到有叶子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又讲多次有叶子，这个很明显，犹太人个个都知道无花果树是先有果子然后才有叶，到你见叶那时候就是等于是有果子。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去咒诅那棵树，不是说耶稣基督肚饿找不到东西吃我就咒诅你这棵树，其实是有叶没果，所以是值得是咒诅。耶稣基督就跟这棵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这个其实代表什么东西？如果给我们见到的话，一个是信徒，如果我们有绿叶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满有好的行为。有很多人一想，咦，好行为，这个人一定是属灵的了。以耶稣基督去看一看，找一找他的果子，找不到的。那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什么？一位少年的官，一位富有的少年的官，就是他满有绿叶，他满有外表的行为。耶稣问他，你的律法你守了没？他说，我至少就已经守了。但是他是差了一样，耶稣基督跟他说，就是与神的关系，就是那些属灵的果子他是没有。今天这个故事其实是讲给我们听，是同样的东西，有绿叶但是没有属灵的果子，是空有外表。于是耶稣就跟他说，今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到第二天，耶稣和门徒再经过这棵树的时候，彼得说，咦，看看棵树枯干了，连根都干了，是一个神迹。相信这个神迹是在这圣经里面唯一一个是毁灭性有毁坏性的神迹。有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说咦，还有的噃，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五章啊？赶鬼入猪群啊，记不记得啊？ 耶稣基督赶咗只鬼出嚟，嗰只鬼入咗只猪群嗰度，嗰啲猪成2000只冲咗落悬崖，跌咗落个海入边浸死晒。嗱，但系今次我哋要记得，系嗰只鬼系问耶稣基督，我可唔可以入去个猪群入边？系佢只鬼系要入去，唔系耶稣基督系叫佢入去。所以我相信呢个系唯一个喺圣经入边系一个毁坏性嘅一个神迹。其实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3章都有讲过，是一个比较不同但跟今天讲的是很有连带的关系。路加福音13章6至7节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何必白占地土呢？要明白这个是比喻，我们先要明白究竟人物和事物是代表什么东西。那个人栽种无花果树的就是代表神。无花果树在这里旧约不嬲都是代表什么？以色列。在这里耶利米书，在这里何西亚书，在这里拿鸿书，都是代表是以色列。这个人将这棵树，这棵无花果树种在一个葡萄园的里面，就是好像神将以色列摆在迦南之地那个富庶之地，就是刚才讲流奶与蜜，那些果子多到什么这样，一挂的葡萄两个人都抬不起的那个地方，这么富庶的地方摆了他在那里，三年没有结果子，为什么会三年？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事工多少年？三年那些以色列人毫无改变，毫无改进，毫无属灵的果子，耶稣基督去到之后就找不到果子，于是就说将这棵树斩了，费事白占土地，没有用。的的确确，由于以色列人的不信，在主后70年发生了什么事啊？罗马兵是进入耶路撒冷，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是将圣殿是夷为平地。到今时今日，以色列人都还未有一个圣殿是可以爱来是敬拜神。但是我刚才所读的经文还读漏了一样东西，有一个管园的，他是管园的人来的。这个人又代表什么？他去为了这一棵无花果树是向这位人是求情，你给多次机会他，再把一些肥料再看看怎样。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看到以色列最后得不得救？最后仍然得救，虽然不是全部以色列人都得救，但是有部分的渔民是得救，但他们要得救的话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灾难。这个就是无花果树的比喻。我们再看一看，就是讲一讲耶稣基督是入圣殿。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基督入到个圣殿那里，他是倒了人家那张桌子，倒翻了人家那张桌子是用来找换钱的那些商人，另外是那些鸽子卖鸽子的人那些凳全部是倒翻了。他亦都不准人家拿着那些是器具，那些做买卖的器具是经过圣殿。他还跟他们说，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现在是成为了一个贼斗。 嗱，万国祷告嘅殿究竟喺边度？呢节经文出自边度啊？系出自以赛亚书56:7，我必领他们到我嘅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嘅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嘅殿必称为万国祷告嘅殿。呢个以赛亚先知讲，耶稣就系引用咗呢节嘅经文。呢个殿应该系万国祷告嘅殿，应该系用嚟同神交通嘅殿，系敬拜神嘅殿。而家系变咗一个贼窝。嗱，诗人大卫记唔记得喺度27:4话咩啊？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嘅殿中，瞻仰佢嘅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点解我哋要去神嘅殿中啊？要瞻仰神嘅荣美，要求问神，要同神系有一个系交通。但系好可惜，犹太人去圣殿系做咩啊？最重要嘅就系献祭。为自己的罪献祭，献上牛，献上羊，你没有钱的话献只鸽子都好的。而且他们要这些这样的动物是很圣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了很多罪，那些动物少一些圣洁，可不定都不可以替自己是顶罪。所以就是这些这样的心态，被那些是不良的商人是找住了用来做生意。你一定要来圣殿买这些牛羊才行的，这些牛羊是最圣洁的，你自己拿进来的那些不够圣洁的，不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这个就是问题，以致那个圣殿是成为了做买卖。有很多解经家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喜欢人家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这个我相信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大的原因是犹太人的心态，亦都跟无花果树是一样的原理。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用钱买些祭物回来替自己是洗罪，外表是完全无懈可击的，好像一个很虔诚的人这样为自己的罪来到是献上祭礼，内心怎样？内心完全是没有改变，没有悔改的心。这个才是耶稣基督说为什么这个殿是成为一个贼窝，而不是说单单是有人在这里圣殿是做买卖那么简单。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圣殿成为贼窝这一节的经文是出自耶利米书7:11。如果我们知道当时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会说圣殿变成贼窝的话，我们就能够解到这节经文。耶利米书7:11，或者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的眼中岂可看为贼窝么？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时在耶利米先知时候，那些犹太人就是跟耶稣基督时候的犹太人一模一样，买了一些祭物回来为自己是赎罪，但是毫无悔改之心，这头走去赎完罪，那头又出去犯过罪，犯完罪之后怎样？又回来再为自己赎罪。神在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次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不稀罕你们的祭礼，我希望的就是你们跟我是有个真正的关系，有个真正的灵入面的改变，这样我才是最喜欢。我们知道的确是旧约的律法是叫人是献祭礼，但我们也知道牛羊是不可以洗脱我们的罪，希伯来书话给我们听。这些祭礼只是望住旧约，望住将来耶稣基督将会成就，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祭礼才是有效。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来的，但是那些犹太人就执着这些东西，以为就是可以洗干净自己的罪，洗完了之后又去犯罪。所以神说我不稀罕你们的祭礼。在诗篇51:16， 诗人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点解会忧伤嘅灵？忧伤系悔痛痛悔嘅心啊，就系你犯咗罪之后，你要有呢一种咁嘅悔意，有呢一种悲痛嘅心。呢啲先至系神系睇重，唔系你就咁买几个钱买一个祭物嚟到献祭。喺《何西亚书》六章六节，神话我喜爱良善，或作系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你哋献咁多祭俾我，你不如嚟认识下我。神话你认识我就会点啊？就知道我是怜恤，知道我是善良。你知道我是怜恤，你知道我善良，你就不会自己继续地走回去又犯过罪。这个是神说的。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至到十六节亦都说，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把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软语？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贡物。香品是我所珍护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珍护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许，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是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做，你们要洗做，要自洁。从我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嗱，呢个就系神讲，你哋献咁多嘅祭，咁多嘅牛血、羊血，咁多嘅脂油，就算系香品，你哋守埋节期添啦，都系冇用，因为你哋嘅心术不正。你哋做咁多嘢，不如你哋系自己自洁，系圣洁仲好。喺度撒母耳记上亦都有讲到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嘅脂油。与其献咁多个祭，不如听命，不如系顺从。神就系咁样讲。嗱，呢一个同我哋见而家我哋睇翻转头睇得到就系点啊？无花果树其实同埋圣殿发生嘅事情系一模一样。无花果树就系一个人满有外表，献晒祭，守晒节日，好似是一个好虔诚的人一样，满有行为。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亦都是一样，那些人就是献祭为了自己的罪。但是神说我不要你的献祭，我要你和我是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我要你有属灵的果子。就好像无花果树一样，只有绿叶，神说我要找到里面有属灵的果子。咁究竟有啲咩果子啊？头先嘅经文都讲晒噶啦噃，有咩嘢啊？有忧伤嘅灵啦，有忧伤悔痛嘅心啦，善良啦，要系怜恤，要认识神啦，要洗作，要自洁，要听命，要顺从。咦？有人话好眼熟噃，好似边度见过噶啦喎呢啲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是什么？为自己的罪哀恸，就好像这里所讲忧伤的灵，忧痛忧伤 痛悔的心。又跟大家讲过，怜恤的人有福了，是吗？这里讲什么？神说你要认识我，我是良善的，我是怜恤的，我要你们都怜恤。还有要认识神，记不记得跟大家讲登山宝训，我们是要渴慕神的义，要去认识他，要渴慕他的义。这里就是讲我们要认识神。还有我们讲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这里讲什么？你要洗濯，要自洁。其实这里所讲的都是什么？都是与神的关系，都是与神的关系。神说我不要你那些外在的行为，我不要你们的献祭，我要你们跟我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我要你们有属灵的果子。过了这里之后，我们看到是有几节经文是很有趣。突然间耶稣基督好像在讲紧祷告一样，在这里讲祷告，两件事跟祷告都有关。为什么耶稣基督突然间在这里会讲祷告的呢？祷告是什么？是与神的关系来的，不是与人的关系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突然间在这里讲祷告是有他的用意的。啱啱先至讲完，你哋唔好吓空有外表，你哋要同神系有个关系。讲咩祷告啊？喺度二十二节至到廿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拿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哇，这里耶稣基督是不是在说，咦，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你求那样得那样，是不是在说这些东西？我相信不是。这里说什么？大山都可以拿移，有移山的信心。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节经文曾经在哪里出现过？我跟大家讲过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些门徒靠自己的力量去赶鬼赶不到。那一件事，马太福音里面同样的经文，讲这件事的经文，马太十七是有教的。耶稣基督教门徒讲什么话？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少，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拿到那边，他也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经文是一模一样，是讲什么呀？是那些门徒是靠自己，是没有靠到耶稣基督的能力。这里不是讲紧你是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你求乜得乜。这里是讲紧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做不到。要与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第一件事要做到的，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依靠这位神，以致我们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是无限的能力。移山来讲，对神来，对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件大事？对我们来讲，就是不能，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所以第一件要做到的，就是对神是有一个是强烈的信心，以致我们是依靠神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第二件事有关祷告的是什么？在这里25节至到26节，耶稣基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一节经文有个细的括弧括住，说有古卷没有此节，亦即是说最后那一节在古本那些手抄的经文是没有的，可能是后人加上去。但是有好没有好，对我们今天的解释是没有什么的分别。这节经文是讲祷告，是想起有一个弟兄是跟自己是不合， 就要饶恕人。我亦都谂起有另外一节嘅经文系同呢个好相似，亦都系同献祭有关嘅，系马太福音五章廿三节，话所以你们在坛上献礼物嘅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讲和，先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呢度讲俾我哋听，如果我哋同弟兄不和嗰阵时，你唔好献礼物啊，因为我哋同弟兄唔和好系代表乜嘢？我哋同弟兄嘅关系系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嚟。如果我哋同弟兄嘅关系唔好嗰阵时，等于我哋系同神嘅关系唔好，咁你仲去献啲礼物俾神做咩啫？神都唔会收。如果你是要献礼物的时候，你先同弟兄是讲和，和好了，以致你同神的关系是和好，然后你先至去献祭，你先至去祷告。嗱，呢个有一次俾我哋睇到，又是讲是其实同神的关系，但是同神的关系是由我哋同人的关系嗰度反映出嚟。我哋是要有同神有个好的关系，我哋是要依赖神。是依靠他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我相信耶稣基督所教的就是这样。事后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都来问耶稣，就问他说，你是仗着什么权柄是作这些事？耶稣基督是反问他们，究竟施洗约翰的洗礼又是靠着什么权柄呢？是靠从天上来的权柄，还是靠人间的权柄？那些是犹太人的领袖商量了之后不够胆答，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们答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而施洗约翰是替耶稣基督作见证的，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一章？若果施洗约翰是替耶稣基督作见证，而那些犹太人就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由天那里来，就是证实了耶稣基督不得，不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由人间那里来，施洗约翰有大把拥趸的，大把人喜欢施洗约翰，他们都是认为施洗约翰是真正的先知灵，他们也是怕这帮人，所以不够胆答，就说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亦都同佢哋讲，我唔会系答你哋。嗱，我哋今日好快就讲完呢几件事：无花果树、洁净圣殿。见到耶稣基督系讲咗两个系关于祷告嘅教导，跟住就系犹太人领袖问权柄，耶稣基督个权柄。嗱，我哋喺结束嘅时候，不妨系将呢几件事摆埋一齐睇一睇。无花果树，我们刚才说就是跟洁净圣殿是一样，都是讲到我们只有是外表的行为，是做些事来是遮掩自己的罪。记不记得在这里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找些什么东西来做群是遮住自己？无花果树的叶来，无花果树的叶来，无花果树的叶就是代表一个人只有外表，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来遮掩自己的罪。圣殿呢，洁净圣殿呢，又是一样，那些祭礼就是爱你是遮住自己的罪的嘛，不是说他们赎了罪之后不犯罪，他们仍然去犯罪的，只是遮掩的。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是靠自己的行为来遮掩自己的罪？绝对会的，绝对会。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咦，我要做出来给人见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要不犯罪，不等于他真的不犯罪，他只是做个外表出来给人看好像很正义那样，绝对基督徒是可以做得到。咦，有人说开始混淆了，开始混淆了，七年，你有阵时又同我讲，我哋绝对基督徒系需要有行为噶。而家你又同我讲， 那些行為是你外表的，是做來遮住你的罪的，哪樣是真的？神又是你，鬼又是你，究竟哪句真的？看回那棵無花果樹，若果你是有葉子，而耶穌基督或者神找不到果子的話，這些是你靠著自己行為出來做出來的。但是一棵無花果樹，如果真的照著常理是先結果子，然後那些綠葉是出來，那就是正常的了。那怎樣結果子啊？剛才講了的了，耶穌基督教了我們的了，給了我們是有兩個教導，是關於禱告，就是跟神的關係。第一個是要怎樣啊？要倚靠神，不要倚靠自己的能力。我發覺我自己很多時衝動靠自己的能力的時候，就是犯罪的時候。要是倚靠神的能力，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我們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神的能力是無限的，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是什麼呢？要是寬恕人，又是跟神的關係來的。我們能夠真真正正結出果子的話，因為我們已經是被神寬恕了的人，我們不需要是以我們的行動來證明我們是一個是以我們的行動來證明我們是配受神 的救恩。神已經給了我們的了，祂的救恩已經寬恕了我們的了。我們的好行為是因為我們跟神的關係好，我們愛神以致我們是有好行為，我們不需要去證明什麼東西給人看。這一個就是不同的地方，而我們跟人的關係就是反映出我們跟神的關係。如果我們真真正正是被神是寬恕了，我們亦都是會寬恕我們的弟兄姊妹。當我們寬恕弟兄姊妹的時候，就證明了我們怎樣，我們真的有果子。寬恕弟兄姊妹的只不過是人家見得到，我們跟弟兄姊妹和好相處，這個是綠葉來的，是葉來的，但是最重要是要有果子。耶穌基督問我們，問這個猶太人領袖的話，他問什麼？他說究竟施洗約翰的權柄在哪裡來？是從天上來，還是從人間而來？這個問題也是問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究竟我們身上的權柄是從天上來，還是從人間而來？究竟是我們靠著自己的能力死做，說我要做一個好人，而我是根本是沒有屬靈的果子？這個就是從人間來的權柄。從天上來的權柄就是依靠著神的能力，以致我們是能夠是做得到榮神益人的事。這一個才是靠著天上來的權柄。希望我們每一個人，當耶穌基督是來到我們的身上，見到我們有綠葉，找一找我們有沒有屬靈果子的話，希望祂是會找得到。願神祝福祂自己的話語。